下面我们对时间错排序学进行小结。时间错排序协议才能保证满足该协议的任何调度都是充足可实现化的，这主要是因为该协议是按照事物的时间顺序来处理事物之间的冲突操作的。第二，满足该协议的调度它是无思索的，因为冲突的事物都是被回归重启并且赋予了新的时间戳，而不是像封锁协议那样在等待之下。但是我们要注意，时间戳排序协议它不保障所产生的调度都是可恢复的，所以该协议在保证调度可恢复且无积累的这一方面呢，还需要加强。